第62集。没错，仁义真的很特别。龚应贤只觉胸腔轰地燃起了一把火，有一种陌生却强烈的感觉冲击着自己的神经，他从未经历过，也无从判断他所体会到的究竟是什么。而后他觉得头皮发麻，脸颊燥热，就像一杯酒下肚后的劲儿，他觉得心慌， 还不起来。 仁义如梦初醒，赶紧站了起来，他手足无措，他六神无主，他更加不敢回头了。也不需要仁义回头，龚应贤看着他通红的脖子，已经能想象此时他的脸该红成什么样。龚应贤忍不住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想着是否此刻的自己也…… 我洗差不多了，要不你 毛巾给我。 龚应贤加重了语气，仿佛这样就能掩饰他此时的慌张。仁义依旧背着身子把毛巾递给了他。龚应贤拿过毛巾，一边用湿毛巾擦拭着仁义伤口周围的皮肤，一边故作镇定地斥责道， 刚才差点溅到伤口，你能不能小心点？ 这个地砖有点滑。 仁义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他是一个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事故，常年穿梭于各种各样的危险场所的消防战士，尤其作为指挥员，他们的心理素质第一要求就是处变不惊，沉着冷静。如果以前有人告诉他，他会因为简简单单的喜欢二字，动不动就表现得像个愣头青傻小子，他一定嗤之以鼻。可现在呢，他慌乱得像个傻逼，还他妈这么怂。龚应贤把毛巾搭在了仁义的肩上， 好了，你自己洗吧。 好。 仁义如释重负，龚应贤如果再待下去，他简直要爆炸了。可龚应贤刚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转头问道， 我内裤都被你弄湿了，新的在哪儿？ 仁义顿时气血上涌，勉强开口， 就在刚才的柜子里。 龚应贤最后深深地看了仁义一眼，关门出去了。仁义重重松了一口气，他顿觉浑身脱力，脑袋无力地顶在墙上，慢慢地把阀门往左掰了掰，花洒喷出来的热水变成了冷水，他对着自己狠狠地浇了一通。平时洗澡仁义一般5分钟速战速决，可这一次他在里面又磨蹭了20分钟，对着镜子审视自己半天，发现确实看不出任何异样了，这才装出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出去了。此时龚应贤已经穿好衣服，正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拿自己手表的表带逗淼淼玩。尽管龚应贤连逗猫的时候都在面无表情地端着，好像不是在逗猫，而是在做实验，但那画面在仁义眼里依旧很温馨。 洗完了， 龚应贤抬眼扫了他一眼， 这么慢？ 怕碰着伤有点费劲。你别拿那么贵的东西逗他，把他惯坏了，还能看上9.9包邮的逗猫棒吗？ 龚应贤朝仁义的办公桌抬了抬下巴。 我出来的时候，他把我的表扫在地上，追着玩呢。 嘿，这败家玩意儿，表摔坏了吗？ 摔不坏。 龚应贤拎着表带一上一下地继续逗猫， 摔坏了我也不会让你赔的。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 因为他也是我的猫，对吧？ 对。 龚应贤用手指点了点淼淼的小脑袋。 你什么时候可以和 Sakio 一起玩？ Sakio 是谁？ 我的蓝血蛇。 记得吗？那只很漂亮的蓝色的蛇。 忍毅回忆了一下，他确实在宫应贤的爬行馆里看到过一条非常特别的通体水蓝色的蛇，但是那蛇很快就藏进树里了。 哦，不是呲溜一下就不见了？ 蛇出不出来看心情，它是我养的第一条蛇，已经九岁了。 Sakyo 是水之天使的名字。 你在开玩笑吧？ 仁义指了指淼淼， 他和你那个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 第一，蓝血蛇是绿树蟒的蓝色变异种，没有毒。第二，猫的神经反应速度比蛇快，蛇欺负不了它。当然，得等它再长大一点。 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 忍毅上去用一只手握住了淼淼整颗脑袋。 淼淼，你别听这个人瞎说啊，我不会让你去跟蛇玩的。 说不定他喜欢跟蛇玩呢。 嗯，等他长大了再说吧。哎，你要回分局了吗？ 嗯，差不多了。 你要是回去审周川，我就跟你一起去。毕竟你说案情有很大进展，我不想错过。 你刚受了伤，还是休息吧。 这点儿？ 仁义指了指自己的脖子，不屑道：“ 这算什么伤啊？” 那好吧， 走。 仁义披上外套往外走，只见宫应贤走了几步，不舒服的皱了皱眉：“ 你的，我穿着有点紧。” 仁义斜了他一眼，不爽道：“ 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是语言功能不全，还是理解能力有障碍？ 咱俩个头也没差几厘米啊，这个能差到哪儿去？” 仁义不服气地说。不过他想起刚刚在浴室里的一幕，根据他的经验，宫应贤的好像确实挺…… 人体是等比缩放的吗？ 你有本事你别穿好吧？ 是你把我的…… 停！别说了。 两人正经过门厅，随时可能碰到中队的战士，这被人听去了可怎么解释？仁义连忙告饶。宫应贤耸了耸肩，露出一抹揶揄的笑。仁义原本以为消防员的工作够苦了，一年没多少假，24小时都得值班。但是跟宫应贤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警察也挺惨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队待着，出警毕竟是少数情况，但警察尤其是刑警几乎就没有不加班的时候。此时已经快9点了，宫应贤仍要赶回分局工作。 你说你好好一个富二代，拿着比我低的工资干着没比我少的活，我时常想到你啊，就觉得特有意思。 你时常想到我吗？ 宫应贤看着仁义，仁义怎么都没想到宫应贤会把这句话的重点抓得这么新奇独特。他想起在浴室里的窘迫，觉得自己现在是怎么都不能怂，便朝他眨巴了一下眼睛，用玩笑的口吻道：“ 是啊，我时常想你。”“ 你想我什么？”“ 瞎想。” 仁义走到了车门边，偏头看着宫应贤。 那你呢？你也会时常想我吗？ 会。 那你想我什么？ 想你是一个奇怪的人。 我怎么奇怪了？ 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奇怪。 你的意思是我很特别，对吧？ 不知为何，宫应贤的脑海中浮现了仁义赤裸的背影，那个在他的认知里好看的背影。没错，仁义真的很特别。 嗯。 仁义心里雀跃不已，哪怕是这种打哑谜一般的对话，在他品来都是甜的。他知道他在宫应贤的心里一次一次的不一样，一点一点的变得特别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难言的满足了。 唉， 今天你开车吧。 他其实很累了，毕竟一下午都处于高强度体力消耗下，且只吃了一个盒饭，但他不想让龚应贤看出来，他只想尽快知道万源小区纵火案的真相，但龚应贤还是察觉到了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 不是，是脖子上的伤，抬胳膊有点疼。 我不知道你下午是什么情况，你要是很累，就别去了。 真没事，走吧。